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一流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欲留相、欲留果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依来相、依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；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欲留相、欲留果，欲留相、欲留果自性空；依来相、依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；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，是欲留相、欲留果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欲留相、欲留果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欲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：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常若无常。可以故，一切独觉菩提，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，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一切独觉菩提，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，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一切独觉菩提，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，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布施波罗蜜多，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

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或说净律波罗蜜多，或说精进波罗蜜多，或说安忍波罗蜜多，或说境界波罗蜜多，或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汝修学时，勿观诸法有少可住、可超、可入、可得、可证、可受持等所获功德，即可随喜回向菩提。可以过于此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毕竟无有少法可住、可超、可入、可得、可证、可受持等所获功德，即可随喜回向菩提。随者何？以一切法自性皆空，都无所有。若无所有，即是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毕竟无少法有入有出，有生有灭，有断有长，有依有异，有来有去而可得者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说真正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是故，乔使家，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受持读诵如理思维，当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广说，宣示开言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领其意解。乔使家，由此缘故，我作是说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受持读诵如理思维，复以种种巧妙文艺经须臾间为他辩说，宣示开眼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斩不周诸有情类，皆令住欲留果，于云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，宣示开言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，复作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，令善通力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应勤修学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。黑过乔使家，